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。太史公曰：因以前上矣，周封吴等，公侯伯子南，然封伯禽康叔于鲁卫，地各400里，亲亲之意，包有德也。太公于齐兼武侯地，尊秦老也。武王成康所封数百，而同姓55，地上不过百里，下30里，以辅魏王室。管蔡康叔、曹正或过或损，立忧之后，王室缺，侯伯强国兴焉，天子威，弗能正，非德不纯，行事弱也。汉兴续二等，高祖末年，非刘氏而望者，若吴公上所不至而侯者，天下共诛之。高祖子弟同姓为王者9国，唯独长沙异姓，而功臣侯者60余人。自雁门太原以东至辽阳，为燕代国。长山以南，大行左转，渡河脊、阿真以东渤海，为齐赵国。自陈以西，南至九夷，东带江淮古泗、渤会稽，为梁楚淮南长沙国，皆外接于胡越。而内地北巨山以东近诸侯地，大者或5-6郡，连城数十，至百官宫冠，见于天子。汉独有3河：东郡、颍川、南阳。自江陵以西至蜀，北自云中至陇西，与内史凡15郡，而公主列侯颇食邑其中。何者？天下初定，骨肉同姓少，故广强数资，以镇抚4海，用成为天子也。汉定100年之间，亲属一书，诸侯或骄奢，是邪臣计谋为淫乱，大者叛逆，小者不轨于法，以危其命，殒身亡国。天子观于上古，然后加惠，使诸侯得推恩分子弟国义，故齐分为7，赵分为6，梁分为5，淮南分为3。即天子之庶子为王，王子之庶为侯，百又余焉。吴楚时，前后诸侯或以氏萧地，是以燕代无北边郡，无淮南、长沙，无南边郡。齐、赵、梁、楚之郡名山、碑海，咸纳于汉。诸侯稍微，大国不过10余城，小侯不过数十里，上足以奉供职，下足以供养祭祀，以藩府京师。而汉郡80-90，行错诸侯间，犬牙相邻，秉其恶塞地利，强本干，若枝叶之势，尊卑名而万事各得其所以。陈谦谨记高祖以来至太初诸侯，普其下易损之时，令后世得览。形势虽强，要之以仁义为本。